走向伟大的复兴，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是未知的世界，是无尽的遐想，还是探索的欲望？这所有的一切，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，也许都会找到答案。在通向天空的路上，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。回首历史，展望未来，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《飞向太空港》，带你一起仰望星空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1988年10月，18个国家的驻京记者来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参观访问。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而且还引起了美国高层人物的关注。1986年10月8号，美国国防部部长温伯格访华。两天后，温伯格在北京突然神秘地失踪了。正当外界纷纷猜测温伯格究竟去了哪里时，温伯格乘坐的专机啊，在大凉山温暖的阳光照耀下，悄悄地降落在了西昌青山机场。原来，邓小平在会见温伯格的时候，特意谈到了中国对外发射卫星这件事情，并且邀请温伯格参观中国西昌卫星发射基地。所以温伯格专程飞往西昌，一下飞机就赶往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。基地副司令员童连杰在指挥控制大厅接待了温伯格。童连杰向温伯格介绍完情况之后，特意说了一句，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可以把 1.4 吨重的卫星送入离地面36000公里的赤道上空啊。温伯格听了之后很高兴啊。而后他坐在大厅最前排中间的椅子上，静静地观看了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从运输、测试、组装到发射成功的全过程的录像。看完以后，童连杰对身边的温伯格说，今年二月，这里发射卫星的时候，我们的国家总理就是坐在您坐的这把椅子上，观看了卫星发射全过程的。温伯格抚摸着椅子的扶手，高兴地说，哈哈哈，好啊，看来这是个好兆头啊。接着温伯格一行又来到长征三号火箭测试厂房，厂房负责人指着躺在大厅中央的长达 44.56 米的乳白色的长征三号火箭对温伯格说， 我们就是用这枚火箭把我们的同步通信卫星送入离地面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的。温伯格立刻对眼前这个庞然大物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。他谢绝了中方陪同人员请他坐下来边看边听介绍的好意，而是自己径直走到长征三号火箭旁，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了一番，同时还询问了长征三号火箭连接部位的有关情况。最后温伯格一行驱车来到了面对山谷背靠青山的卫星发射场。他站在发射场中央，看了看雄伟的发射架，又看了看清澈的蓝天，这才用一个国防部长的口吻对随行的记者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中国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确实已经具备了发射卫星的条件，而且还有很大的潜力呀，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这个卫星发射中心目前正在进一步的改善设施，以便执行中国人自己的太空计划，并且准备发射外国的商业卫星。这个中心的发射能力显然是可以令人信服的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或许这是航天城有史以来最激动、最振奋、最繁忙、最紧张，也是最艰难的日子。一进山沟我就发现，这儿的所有人都很忙，所有人都很累。无论是所谓的城里人，还是所谓的沟里人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无论是大专家还是操作手，不管是指挥员还是炊事员，无论是政工干部还是科技人员，不管是高级领导还是普通士兵，个个行色匆匆，满脸疲惫。不管你走到哪里，都有一股热浪在撞击，仿佛每个人的心里啊，都着着一团火。尤其是到了发射场，当你站在通向宇宙的门前，望着那伸向云天的发射塔，望着那一个个匆匆忙忙的身影，以及那一双双渴望腾飞的眼睛，一下你就能感觉到那种决战前的气氛，一种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，一种勇于开拓的创世纪的精神。好像这个神秘山谷20年来的全部奋斗与所有等待都是为了这一天。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政治部副主任武峰起告诉我说，这儿的每一项工作都像是在打仗。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作战试验处的参谋何宇光告诉我说，从去秋到今春，大伙一直在拼着命地干。事实的确如此，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从1989年起便同时面临三大任务。第一，要抢建一座新的发射场；第二，要发射中国第五颗同步通信卫星；第三，要准备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。这三大任务，有人开玩笑地说，简直像是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呢。而且更为严重的是，正当基地全体将士为这三大任务拼命苦干的时候，无情的大自然偏偏又发了脾气。那是1989年9月4号的凌晨，当劳累了一天的通信总站的官兵们刚刚进入梦乡，一场百年不遇的泥石流就突然爆发了。瞬时间呐，滔滔滚滚的泥石流沿着山谷海啸般的倾泻而下， 仅仅半个小时，房屋倒塌了，铁路冲垮了，桥梁摧毁了，公路崩溃了。通往发射场的公路、铁路、小路以及所有的有线通信的线路全都被切断了。工作人员伤的伤，残的残，死的死啊。等发射基地的人们从睡梦中爬起来的时候，往日干涸的山沟啊，这时候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啊。泥石流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。在这一个星期里，亚洲一号卫星的准备工作被迫中断了。在一个星期里，通信总站全体官兵的生存处在极大的危险与困难之中。20立方米的石头横卧在路中，大卡车、小汽车是浮在水面上，铁轨横七竖八的躺了一地，200多间房子淹在水里，还有成百上千的官兵和官兵的家属们，要穿没穿，要吃没吃，要睡也没有地方睡，甚至想喝口水都很困难呐。面对着大自然的挑战，基地全体将士并没有退缩半步。在基地领导的得力组织下，从司令、政委到战士家属，甚至几岁的孩子都行动起来了。他们挽起裤腿，卷起袖子，踩着泥水，踏着泥坑，是不顾狂风暴雨，不管千辛万苦，白天黑夜齐心协力同大自然开展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。本来基地的官兵们的一双双